抱抱亲亲说晚安，各位小朋友晚安，我是 Anna 妈咪。躺在床上了吗？我们要来准备听故事咯。今天 Anna 妈咪要分享一个跟选举有关的故事。最近有看到很多选举的新闻，可是小朋友啊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动物会里面也有选举哦。那到底我们动物会里面的选举是怎么样的呢？小朋友，我们来听听看吧。每隔五年啊，动物会就会举办一场总统大选。狮子最爱选举了，因为大家都会把票投给他。狮子只要很神气地站在山丘上问，谁要投票给我啊？大家就会异口同声地说，我们都要投票给你。然后大家就能尽情享用香甜的小甜点和草莓奶昔。可是这一次，小灰鼠问，如果一场选举只有候选人一个，只有狮子的话，那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呢？既然要选举，就一定要有竞争对手啊。哦，大家都觉得有道理耶。所以狮子接受了小灰鼠的挑战，还请人画了一张竞选海报。狮子觉得好满意啊，因为母狮子把它画得像极了。小灰鼠也请了一位艺术家帮他画海报。所有的动物看到小灰鼠的海报，他们也想参加这次的选举。每一种动物都推派了一位代表，每一位候选人他们都想要发表政见。那我们来听听看他们发表了什么样的政见呢？首先由小灰鼠代表啮齿类动物发表了一篇演说。小灰鼠激动地说，猫咪没有权利吃老鼠。他一说完，所有的老鼠都拍手叫好。接着小灰鼠说，只要我当选总统，就换我们吃猫。紧接着小灰鼠的发言，一只高雅的猫大声宣布，只要我当选总统，我保证大家三餐都有老鼠可以吃，不管是煮汤、烧烤或是油炸都行。喵，只要投我一票，你们就有吃不完的老鼠。所有的猫咪听了全都热烈鼓掌。一只蚂蚁接着说，我们应该更努力，一天只工作20小时根本不够，我们应该要更努力工作更多。他一说完，立刻高喊胜利胜利。在慷慨激昂的演说之后，绵羊突然高举旗帜说，咩，我的羊毛只属于我，谁都不能拿走，只要我当选，一定严格禁止剪羊毛和打毛线。咩。接下来换鲤鱼发言。鲤鱼对于水源保护区有一些很好的想法。他说，即使碰到干旱，也能让动物们有水喝。好可惜，大家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只听到一阵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。鸵鸟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篇精彩演说，是关于一座崭新的飞机场。他说，机场里要有免税商店、停车场，还要有4条飞机跑道和1条地下铁路。但是当大家问他钱要从哪里来，他立刻就把头埋到沙子里面。德国狼犬主张法律与秩序至上，所以每个动物都应该要佩戴项圈。狐狸一边提倡废除所有的界限，一边斜眼偷看铁丝网里面的鸡。牛羚保证给大家一个万物平等的乐园。 在乐园里，大家都吃一样的食物，穿一样的衣服，唱一样的歌曲，彼此相亲相爱，共享清凉的泉水。只有金鱼对选举不感兴趣，早早就回家了。好不容易大家都发表完政见，终于可以开始投票了。因为啊是不记名投票，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投给谁。最后鼹鼠宣布开票结果，每一位候选人各得一票，狮子零票，还有一张废票。哇，狮子竟然落选了，他是唯一没有把票投给自己的候选人，狮子觉得好失望哦。他决定暂时离开这个地方。其他的动物都开心极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总统，而且这些当选人立刻将他们的政见付诸行动。于是，狐狸就开始跑去吃鸡，猫吃老鼠，老鼠攻击猫。绵羊捍卫身上的羊毛，牛羚成了和平大使，德国狼犬帮鲤鱼戴上项圈，鸵鸟把头埋进土里，却撞上了鼹鼠，害得鼹鼠只好搬家，真是一团混乱啊！整整两个星期，森林变成了战场，动物们为所欲为，不再遵守任何法律和秩序。狮子站在高高的山丘上，无奈地摇摇头。唉，这个时候小灰鼠出现了，他问：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狮子看着他说：我们？小灰鼠叹了口气说：好啦，别生气啦，请问我们伟大的森林之王，您会怎么做呢？狮子深深的吸了一大口气，大吼一声：停止，我们要重新选举。动物们吓得面面相觑，好害怕呀，他们早已全身伤痕累累，不想再玩总统游戏了，因此都很乐意接受狮子的提议。狮子站在一片荒凉又混乱的大地上，问：谁要投票给我啊？动物们满怀希望，一起大声说：我们都要把票投给你。狮子再度以最高票当选，他还依照大家的才能选出内阁官员。最后，大家开心地围在一起，享用香甜的小甜点和草莓奶昔。哇，这就是动物会的选举呢，有没有好精彩呢？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也祝我的宝贝们有个好梦。